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那个女孩 让我来， 没错，来自于大嘴巴。欢迎各位收听到的是在全新一周正式开启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卫。 大家好，我是千纯。周一快乐。 这个周末应该过得很开心，因为天气不错，所以我相信大家就不会像在之前赶上阴天赶上下雨跟他窝着 赶上没休息过似的。 感觉会有更多的一些能量储备足够为这一个礼拜的开启做好准备。然后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延续一个在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话 题， 上周四吧， 没错、就是关于体育运动的哈。 说你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或难忘的一场赛事， 没错， 上周四我们说什么话题，大家纷纷都留言，就围绕这个足球比赛呀、篮球比赛呀、球员呀， 就是 说打住打住，这个话题我们放在周一我们单独说哈。 上个礼拜如果你提过的这些东西，然后在今天你也可以旧事重提一下哈。哎，提到体育运动，上个礼拜我们好像看到足球、网球这两者是占的比较多的， 是。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先给各位带来永远永恒的那场足球赛事的回忆，起码对于我来说是打开世界杯大门的一次比赛、因为那一届的世界杯，我喜欢上了亨利，喜欢上了一支叫做阿仙奴的球队。 天 哪， The Cup of Life, 太激动了， 真的是 Ricky Martin、对，那一届98年的世界杯，法国队夺冠，是不是？来，跟着这一首啊嘞啊嘞啊嘞唱起来了， 而且多少人想到了那个段子，就是说骑自行车前面是勾勾勾勾，我提醒你了，你还往前骑， 然后又让我想起来了，小心肝儿，哎呦你讨厌。 结果好，停车场的杆落下来砸着脑袋了哈，就谐音梗啊，真的是。当年这首歌在听的时候，就谁那会儿还外语，你更别说西班牙语了，对不对？就欧雷欧雷欧雷什么意思？其实都不太知道，就知道 go go go， 然后全程不会跟唱别的部分，就会跟唱中间高潮的这一段哈，绝对永恒的美好的回忆。而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会儿我们也都还小， 是。 但是呢，咱们这一代，包括上一代，再往后，98年世界杯都会是大家印象当中印象最深刻的第一场赛事。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打开了一个世界杯之门。 对， 可能也是因为这首歌的关系。 是，绝对是这首歌。 嗯， 往后延续了这个热情度多少年？我们在看到一些足球赛事的电视节目的时候，可能都会用它作为主题曲。 就会觉得无论过了多少年，所有的主题曲都没有这首好听。 没错，什么哇咔哇咔，哎， 也好听。 Flag， 那会儿还找了什么张学友一块儿在唱 Waving Flag 的中文版本。 对， 就没有一首歌能达到这样企及的高度。 旗开得胜嘛，对。 嗯，好的，就是今天我们跟各位聊的呢，我们也看到大家留言了。那个多说两句，我们不是体育全才，哎，这里不是体育广播，多给我们描述一下，光伊斯坦布尔之夜是 AC 米兰利物浦发生了什么，谁不太清楚哈、啊。对，一会儿再跟我们多说一说， 多讲讲故事好吗？ 讲讲细节，对对对，好，再一次我们期待各位的留言，先来看看两条吧。 嗯， 这个首先，Hello December， 喜欢的运动员跟难忘的赛事提到的就是梅罗，梅罗，这是两个人的名字拼凑在一起，以防别人不知道啊。因为早上起来跟静瑜那天聊、聊比赛的时候，那个静瑜也说，我之前一直以为梅罗是一个人， 就跟我哎，原来梅西是阿根廷的哈， 姓梅明罗。 你知道女生看足球就这样， 可本吗？ 水平就如此。 而且就是有特逗的，就是。那个梗到了这个荷兰队、曾经好多姓范的，他不是姓范啊、名字里边带范的，什么范德法特，然后包括现在范戴克、范德贝克，全是范布隆霍斯特，范尼斯特鲁伊，全是范、然后后来就说那边是有好多华人吗？而且都是姓范的过去、 国姓、 跟范仲有没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关系啊、都很有趣。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也期待各位的留言啊、这个提到梅罗，曾经最辉煌的时期，那一定是各自代表着西班牙国家德比，一个是这个皇家马德里，那另外一个就是巴塞罗那，两位现在都已经不在本来最辉煌时刻的球队了，也算是梅罗这个组合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最辉煌最顶峰的回忆吧。之前老是什么 The Greatest Messi 了、是不是？怎么就没有一首歌讲讲马德里的故事呢？这边就有一首，有 C 罗，马德里挺不可思议的哈。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儿女在树隔墙壁弹奏专属琴乐，忽不定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眼角不斗风浪鸣歌的身影，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积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在乎玻璃前的身影，真的孤单的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深情的心。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波浪鸣歌的身影，悬在窗棂小酒瓶晃得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 人的身影，只有孤单被龙与马的力、oh, 我带着爱心情的远行，马的力不思议，突然的小秘密，才不过一天的身影，只有孤单被龙与马的力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远行。 梅林的一首《马德里不思议》。如果去到西班牙那边，如果去的是加泰罗尼亚地区，也就是巴塞罗那的这个主场所在地，在那边千万不能穿着 C 罗的这个球衣，在那边一定会被大家、对，不会有肢体上的太多的冲突，但是别人也会给你投来异样的目光，觉得你是有一种挑衅的行为的。然后我曾经在去巴塞罗那那边旅行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在某一个什么酒庄酒店来给我们介绍当地环境的，然后突然就聊到了说，哎，你是哪儿人？他说我是马德里人。我说你平时看球吗？他说我看，我肯定支持我们自己的主队皇家马德里。我说你来到巴塞罗那工作以后，你看球是不是都得悄悄摸摸的？他说是这样的。支持主队，因为人山人海的都是跟你的死敌球队， 可不的吗？ 对，然后在人家家的时候，你自己在中间， 你能感受到我现在心情吗？我看到大家留言 Percy Patty 北京国安9-1胜上海申花，我在现场，我就默默的， 对，默默流 默默的划过 9-1、7-2什么之类的、哎、大家的主队都经历过这些。继续 好吧、我这边看到燕玲的留言哈，说最喜欢网球，喜欢李娜纳达尔、 哎、 小德 VS 纳达尔，接近6小时的鏖战，澳网史上最伟大的决赛， 真是打完了以后说早上好的那种比赛。 对，是。 还有这边朋友提到昨天晚上的 F1 收官大反转，有人看吗？对，然后昨天晚上 F1 就是我其实看的并不太多，也不是特别的懂，但是呢、好像还蛮有争议的，因为这是从昨天晚上的朋友圈一直到今天早晨的社交媒体上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红牛车队最终的这个维塔斯潘最终的得冠，让人觉得是不是利用了规则上的一个漏洞。反正我看的是说利用安全车期间，然后换了软胎，然后最后进行了一个反转，然后一个反超、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太满意。然后各国也其实因为有自己国籍的车手然后在里面参与比赛，媒体也都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然后有些人说汉密尔顿那边也是自己太不争气等等。总之这一次也会是大家争议跟争论的一个焦点。未来我们看一看，因为前段时间也提到了说这个马上就有中国的车手在明年的时候即将也会加入，虽然不指望说也实现一个什么逆转跟夺冠吧、但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 突破哈， 对，看头跟盼头、 还说你不了解，你这么知道， 这嗨，来继续。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跟各位续上。其实在所有的王力宏的歌曲里面，这些音乐给你带来动感节奏的，很多时候把它作为运动歌单，会看到《茱莉亚》这一首歌曲会出现，来自王力宏《茱莉亚》。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累又追，到底累不累？ Hey, yeah, 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 王力宏的一首 Julia、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各位的留言。 December， 你是不是对我的年纪有什么样的误会？九六年你还小吗？九六年我是刚上小学，我是 人家是零零后 吧，就是零零后也太过分了， 他把嫩装的大了。 零零后九六年上，就是对你，你可能对我的年龄段有一些误会啊。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其他的留言，提到的说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和难忘的赛事。欢乐咖啡时光提到马拉多纳 啊，要上帝之手。 哎呦，世界杯足球赛场场都精彩，那是一定的。有些时候，哎，这就又回到刚才提到 IP， 有些人他是不是就善于利用规则的漏洞，或者说很多时候啊，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成就跟壮举，最后的结局会让人惊叹。但是呢，夺奖这一个过程你要真去客观的分析，它并不是特别的精彩。这种情况下会让人产生纠结，会让人产生争论跟争议，而在这种争论跟争议当中好像会成就一个特别经典的时刻，就像是上帝之手。 我回想起来就是很经典而已。 如果当年有现在的技术 VAR 的话，怎么可能允许你最终上帝之手还进球？ 是 马上就被吹掉了哈。好吧，这边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个各位已经很熟悉了，街头巷尾，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听到这样的一首经典，一起向未来，杨千玺的版本。冬奥倒计时当中，未来又会造就很多经典的时刻。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crazy, tune to the other. In my heart, I torture in me, yeah.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正午有星光，音乐听现场，最佳现场。 Best love. 被淋湿的天空，灰了看向宇宙。你说你不懂，为了在这世间守候，我晒干了沉默，灰了那份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怕错过。 这是在过去这一个周末的另外一场算是音乐上的小盛事了吧， PMA 的四首回忆杀， 没错，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在现场，周杰伦自己串烧了自己的经典歌曲，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放在第一位的，在之后我不配，安静跟轨迹， 对，我刚才 首首都经典， 刚王维说了，他说那个好吧要拉下来了，我说不，我要放完，王维说 有缘吧对，何必要串烧呢，对不对，其实在这一次的现场的时候呢，大家来的这一波回忆杀，我觉得选曲一定是占据这个绝对主导的，选得很好，你别老整那些邪性的有的没的，什么嘛黑头之类的，真正在各位心目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那一定还是他早期的那些歌曲， 是的，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虽然也差不多到这个就2010年左右了吧，但始终来说那会儿的周杰伦还是他的粉丝群体还在年轻的一个状态， 对， 这边要听到的就更是让人听，每次听都会流眼泪。每一次他把闭着眼那几个字挤出来的时候，我也会闭上眼，但是眼角会流下一丝泪水，这样的一个歌曲真的是，就刚才泪落心田提到说球放完我想听轨迹，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我们把中间跳过，把轨迹直接贴出来，好像会让人觉得轨迹这一首歌曲出现的频次，就尤其在周杰伦的后期没有那么的高，在听到的时候整个人的回响会怎么说呢，更大一些哈。在现场周杰伦的演唱大家会有一些评价，周杰伦发福了，周杰伦唱不了那么高了，怎么样之类的，但是都不影响我们追忆到自己曾经喜爱周杰伦的时候，后面的配唱很有趣，大家关注一下，有种祖孙三辈的感觉你知道吗， 雨淋湿了天空，灰了更长久，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晒干了沉默，灰了更痛，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怕错过，再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绝踪，雨露背后我的真相，这足够的足够， 的天空会的更讲究，你说你不懂我为何在这时牵手，我塞干了沉默会的很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找分开了找，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一路的后我的承受，到最后的出口再爱过了再用，能不能给我一首打打时间，静静的打打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时间把故事听到最后才说再见，你所有的眼泪能不能留在一点，哦，如果你快提醒我拼了勇气的终点，你说我不该不该不该在这时候说我爱你，要怎么证明我没说光的力气，哦，请告诉我暂停算不算放弃，我只有那一天的回忆，哦，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的把那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 陈以芊芊说这个时段年度最佳， 嗯， 这一段的出来，周杰伦的回归会让很多人简直泪落心田流着眼泪，然后心里面却觉得非常的甜蜜哈。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在等周杰伦的出场， 是 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在刷屏周杰伦什么时候出来，当周杰伦出现的时候那个刷屏的那个快速的程度达到了巅峰， 是的，嗯，周杰伦绝对是，为什么还有人在质疑说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周杰伦， 嗯， 他的实力就在那儿摆着，你承不承认他的音乐在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比那些年度最佳要强。2008年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于摩羯座那一张专辑，同样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喜欢的运动员和难忘的赛事，2008年的一场盛世，对不对？ 为梦想建立 2008年的期待，2008年的回忆，我们可以都在还有53天就要进行的这一次北京冬奥会上面，我们相信能够找到一丝美好的契合， 嗯， 让我们再一次全新的期待重新的出发哈。2008年奥运会那会儿大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独家回忆， 嗯， 而对于我来说当然就是在整个奥运会里面的一个参与感， 对， 从最开始的测试赛啊各种啊到这个其他的 一些，你在羽毛球馆吧， 羽毛球馆， 嗯， 对，所以从羽毛球馆的2007年的测试赛到那会儿全国进行的很多公开赛，羽毛球公开赛， 嗯， 都会过去来参加一下，当然不是打球啊，在现场这个做这个体育展示的播报， 嗯， 啊，各位在现场听到的声音然后就都会是我们在现场出声，包括公布的 Gold Medalist 林丹， 好想 对 翻回去听一下那个现场， 真正你想想夺冠的那一刻林丹要走上这个领奖台的那一声呼号， 嗯， 对， 给一个起始点，三二一走，所有人心情澎湃起来，呼声起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在用情绪推那么一把 致敬。 然后所以真正是我们自己先把嗓子就激动到喊到嘶哑，这个时候在听着所有人山人海跟你一起欢呼的时候，现在想起来都浑身鸡皮疙瘩， 流出来吧， 一定会的。所以就是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关于这个羽毛球，关于林丹当年的一些回忆，生如夏花就提到了说羽毛球爱好者的大神林丹最喜欢看的就是邻里大战，李宗伟嘛， 对， 每一次都不能错过。然后还依旧提到了什么武大靖、林丹，这都是中国非常棒的运动员。 是， 而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羽毛球这一点上来说，见证林丹一战成名、一战成神，以及在他的整个这个运动生涯上是一个转折点。因为我依稀还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不管是测试赛还是在广州进行的这个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林丹其实还是在大家眼中冉冉升起的新星，还不能说是绝对主力扛把子、世界第一的。那会儿还有鲍春来在他前面，因为鲍春来比他年龄稍微大一点，虽然那会儿世界排名已经到第二位了吧。之后因为2008年奥运会最终夺冠，造就了这个算是一战封神。我们也依稀能够回想起来，林丹俊着经理面向全场观众，最后还把自己的鞋给一只鞋给扔上看台，哎呦，想想都是满满的回忆。而那会儿提到邻里大战的话，李宗伟，然后包括跟他的自己的爱人黄妙珠的故事也被人传唱，然后尤其是李宗伟接受采访的时候天天说中文，你知道吧，就这种会拉近他们的亲切感。然后因为自己的伤病的原因，他们的大战每一次都会让大家就觉得说，虽然心向林丹，但又比较心疼李宗伟哈，所以这当年美好的回忆。 你算是一个亲历者， 亲历者。 但是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人，我们可能会把更多的期待放在下一场奥运冬奥比赛。 绝对。 比如说夏花就会说，他很喜欢武大靖，500米短道速滑很厉害，期待他在冬奥会上的表现。 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所有的中国运动员，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目前可能想起来还不太熟悉、名字记得还不是特别清楚的这些优秀的中国的冬奥运动员，在即将到来的这一场体育盛事上取得好的成绩，好不好？来，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金海心，我们加强一下我们这一份思念跟未来期盼的甜蜜度，洛丽塔。 长发结了果的大树何必开花，谁在树下追似水年华，你一个人害怕，我就把你带回家。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言哑当夏娃，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谁都难免会中毒的瓜，你跳你的恰恰，我唱我的啦啦啦。洛丽塔40岁 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眼牙当下娃，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谁都难免会中毒的瓜，你跳你的恰恰，我唱我的啦啦啦。 金海心洛丽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神勇发挥，就觉得他们好像在进行着用体育这种方式在跳着舞的感觉， 是 啊，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有它非常独特的美感。 嗯， 然后这一次其实我们在看到前段时间的东京奥运会的时候，他们进行了一个小的这个叫设计，每一场运动赛事的时候都会用运动员在相应的情景下的这一个动态感觉，然后做成一个 GIF 的小图画，还是非常的有趣的，就那种动态的美感只有在观看比赛现场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哈。哎，这边还是看到很多朋友提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员跟印象深刻的赛事，来， 我看到这边叫 Mario 说的，说2004年刘翔那次110米跨栏的那场比赛，至今令人难以忘却。好像不止一个人提到刘翔， 绝对是 身披国旗跳上领奖台那一刹那。 没错，哎呦，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鸡皮疙瘩又起来了。 嗯， 然后说刘翔这个跨栏获得冠军后，这是用户0800身披五星红旗跳上讲台时的豪气， 嗯， 让人依旧记忆犹新，一定是这样的。 很少有人这么嚣张的跳上领奖台， 对， 刘翔一跨就给跨上去，当时觉得真的是少年气十足。 哎， 但是当他觉得我就为国争光那份荣誉感油然而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很帅气。那一月， 没错，是的。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伤病这一件事儿啊， 嗯， 会让人觉得留下无尽的遗憾。对于刘翔来说，也绝对是这个实现突破；对于整个亚洲来说，实现突破的跨栏飞人。 嗯， 到最后，2008年奥运会吧，走上鸟巢的运动场，最后伤退的那一刻，让很多人都为他而落泪哈。 是， 没关系，我们这边依旧未来所有的运动员都在创造，等待着去创造辉煌。而之前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留下辉煌的这些运动员们，他们的精神其实一直也在激励着其他运动员向前哈。 没错。 完了以后还看到，在其他运动赛事方面，除了足球、除了奥运会这些综合的赛事之外呢，还有朋友提到了篮球。 啊， 篮球那必须提到的当然就是姚明了， 对 不对啊？姚明这个我们就不用回忆太多了，因为整个从这个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来说，在里面中国有很多运动员都有参与，但是我们不说取得的成绩，拿没拿冠军戒指、总冠军戒指，但是在场上的表现征服了整个联赛，入驻到名人堂的姚明绝对是首屈一指了。 嗯， 啊， 是。 还有 这边还看到说张怡宁。 对， 说他有个绰号叫大魔王嘛，大魔王张怡宁比赛，看他很放心，就坐等奖牌到手就可以了。我觉得很多乒乓球运动员都有同样的感觉带给我们。 对，就张怡宁都，张怡宁都属于上来以后就给对方一定要留点面子，教练来叮嘱的都是你别给人刷个秃好吗，让人得一分， 我让他了， 太过分了。 是，关键他很冷脸，你知道吗？冷脸王从头到尾也不笑，他只有在拿到奖牌那一刹那，可能会0.1秒的笑容留给他的教练。 哎呦，在场上的时候，好像他一上台，就算上场，就算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也觉得好像这些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在他的身上哈，在场上就留给他一个人精彩的时间，不给别人机会啊。来，这边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那天醒来，忽然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孩，那条戒指扎起马尾，开始不再像你姿态，接受无奈，承认失败，她才是你的爱，寂寞伴随自由色彩，迎面甩大步的走开，不怜你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张亚轩，音乐人的精彩。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那些精彩的赛事跟运动员的回忆哈。 没错，看到很多怀念的一些已经退役的运动员，比如这边说了哈，贝克汉姆， 对， 巴乔，哇，巴乔真的太帅了， 哇，罗伯特巴乔， 忧郁王子啊， 不在我的这个年龄段， 没有看过他的比赛，但是我看过他的海报， 默契了，对对对，然后经常会、经常会听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提到他的名字。也没有了，过分了。这个还有刚才提到篮球嘛，要提到的就是迈克尔乔丹 啊，乔丹， 对，乔丹在这不容置疑，对吧？他的影响力，就虽然现在你看到像詹姆斯啊、杜兰特呀、这些，怎么好像都没有达到迈克尔乔丹当年的一个地位，就一人雄霸天下的感觉。 没错。 而且就是也影视方面嘛，小时候大家印象深刻，去电影院里面必须要看的 空中 大灌篮， 是的 ，I believe I can fly。 哎，迈克尔乔丹在里面，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不要以为只有当初八零后会喜欢乔丹，现在的很多零零后依然在很多短视频平台刷着乔丹。比如说我儿子爱打篮球，但是他刷的大部分的视频都是乔丹。他曾经还给我看，你说他真的能在空中逗留这么久？ 对， 嗯， 男孩在打球的时候，对于制空的这种迷恋啊，就是 有执念， 就好像之前那个脱口秀大会吧，还是什么上面说，就是，你能摸到前面的树叶，算你厉害。这对于男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跟激励，对，就算你厉害这一句话。而当时大家我印象深刻，就是在赛场篮球场上，人还没到齐，大家还跟那儿热身的时候， 摸高是吧？ 摸高是一个，另外就是制空。所有人跳下来之后，看你在空中能待多久，核心这个肌肉你要使劲儿绷住。 好像是 很多人起来，他直着起来以后，你看他整个身子会变成这样，就是在 就弯起来， 然后再落下来。然后你会发现，确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你的制空时间会这个增长，真的就是那种感觉。I believe I can fly， 我觉得我在飞翔。 男生真的很可爱，会在一些女生看来莫名其妙的身上有执着。 可傻了，然后 我很可爱， 天天为了练完这个制空时间，就为了投篮的时候别人落下来，你还在空中。还要玩什么跟卡特悬臂大风车什么单臂说啥呢、 你们比的就是这个， 就是提到篮球这首歌有没有印象？ One, two, three, my baby. 所有看当年美职联的场间休息的时候，早年间肯定听过这首歌 Outcast Hey Ya。

左边的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有谁成功没下过了苦功？有谁出生就拿着麦克风？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Oh oh yeah，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Yeah yeah，是谁看扁了我没有观众？我自己第一个被感动。 来自于潘玮柏的一首《我的麦克风》，再次开启的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各位收听到的依旧是正午有星光，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今天时间过得好快啊，大家说到自己喜欢的运动员，还有难忘的赛事的时候，都在滔滔不绝。 对，然后这边还有就联想起来很多的歌曲，然后大家也都会想到跟运动相关的，有一些可能是歌曲里面带着一些音色，有一些是就着某一年的赛事作为主题曲出现哈。好比说这个，刚才有朋友就问到了，会不会有 Do You Know 那样的一首歌曲？就是上来也是带乒乓球，跟周杰伦三年二班似的，对，乒乒乓乓那首歌叫做《乒乓 Song》，Do you know? Do you know? 当年还是挺火的哈。 对，哎，王维没有准备话，就让给我们全程清唱一下就行。 对，Do you know what it feels like? 你先接着往后读，我找找有没有啊。 来这边我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说用户4856就说了，说自己很喜欢邓亚萍和郭晶晶，一个乒乓球运动员，还有一个是跳水运动员哈。 没错， 邓亚萍最近还出了一本新书叫《心力》，我觉得这本书很推荐大家看一看，说是一个人的心力决定他的成就。 哎，然后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说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2006年的那一届，哇 哇， 看得够晚的。 对，我也想说， 年轻年轻啊， 嘞哦嘞哦嘞 对，然后说这个决赛的时候印象深刻，齐达内用头顶人这件事，我也是。说实话， 有印象。 那一年特别希望法国队得冠，因为对于很多这齐达内这个级别的人来说，最后一届世界杯了，结果没受住人家挑衅，拿脑袋顶人家一张红牌直接下去了。 是是是，有印象。 我当时是2006年世界杯跟朋友还是在外地看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几个就男生女生同学们，然后大家买好零食，然后坐在屋里边就等着看最终这一场比赛的。然后当齐达内被罚下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完了，睡吧。对吧？也行， 反正我就记得女生因为很喜欢看那种，尤其是2014年度的世界杯，各国家队出征的时候，他们都会拍宣传海报。 是， 郝笑总就是从那一两届开始就发现，哇，那个德国队的那个衣服、那个西装设计、那个版型， 德国 太好看了。 意大利， 对， 俗称男模队嘛。 天哪！ 每一次出来的时候，直到最近一次是欧洲杯还是什么的时候，好像他们的衣服有一点小翻车哈。好，不管怎么样，一会儿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体育运动这一方面，如果你看的联赛英超比较多的话，这一首歌在前两年英超集体换音乐包装之前，它绝对是占据主要播放地位的，中间一些精彩画面的时候它一定会用到这首歌当中的一段旋律，看能不能勾起你的回忆。这首歌叫做 Fire， 来自于 Kasabian。 Sweet effigy, I'm a roadrunner. Spill my guts on the wheel. I wanna taste I'm 出现在比赛中间间歇休息的时候， 感觉挺空旷那首歌。 对，会有各个队的对标，然后当时做的那个特别的动画，几个对标之间的转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 嗯、 当年觉得很炫酷。什么几个炮砰砰砰一开，最后就变成阿森纳兵工厂。但是在后来好像现在都追求更多设计上的简洁，这样的音乐我没有再听到过哈。好，回来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提到2006年的世界杯，提到齐达内啊。这个 看到这个留言来自想改名哈，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啊，说2006年的世界杯其实不是球迷，但是同宿舍的姑娘喜欢看球，然后呢这姑娘让我半夜起来陪她看，结果呢我一个不懂球的人陪着她看球，她还给看睡着了，醒来还要问我比分。那因为小组赛什么都是一起看的嘛，到最后决赛虽然还是各自回家休假了，她还是自己爬起来看了决赛，然后自己的老爸还觉得很奇怪，说哎什么时候开始看球了呢然后居然看到了齐达内又头顶人。 对，这个 不白看。 很多时候孩子一去上学了以后啊、 嗯、 就一跟宿舍的同学们住在一起了、 嗯、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变化，好像是突然看球这一件事是一直都追过来了，到最后决赛你不看一下、 嗯、 你总是觉得心里这个欠了点什么。 没错、 啊、 嗯， 对。然后这边还继续看到有其他朋友们的留言，燕林提到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男子跳高决赛最后比拼当中，意大利的选手这个叫坦贝里和来自卡塔尔的选手巴尔西姆、 嗯、 双方无法继续突破极限分出高低，裁判允许的之下他们同时分享了这一枚金牌、 嗯、 成绩定格在2米37，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幕，惺惺、 嗯、 相惜。您这段是复制过来的吗、嗯、但当时印象深刻。对，因为很少有分享金牌这一件事，还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就当中那个坦贝里过去问说我们这个奖牌能两人拿吗，能金牌能两个人吗、 嗯、 后来说可以的时候、 嗯、 开心的不行、 嗯、 然后再之后其实媒体有一个跟踪的报道，两个人一块约着吃早饭的时候还特别的开心、 嗯、 本来就是好朋友， 嗯， 就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说在体育赛场上、 嗯、 对，然后这种竞争背后我们其实你拿金牌我拿银牌这事儿没有那么的重要哈， 只要对自己能对自己交代就行、 嗯、没错。 这边还看到大局的留言说赵宏博深雪冰上抗力，今天好像不止一个朋友提到这对名字哈，说中国花滑完成了零的突破，而且二人也是冬奥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一对双人滑组合。 嗯嗯，而且这边还有朋友提到了又是足球方面大罗跟 C 罗最难忘的2002年世界杯决赛， 哎，和女朋友在学校食堂看的，然后大罗进第二个球的时候嗓子都喊哑了。 没错， 你这已经不错的了，有的人看球看球突然头一回，哎，女朋友呢， 对，走了你自己看吧。 嗯， 真是不要跟我不要以后看球不要带上我跟我一起跳舞还是可以的。马赛克李易峰带来的与我共舞，还有大罗这名字 我知道，罗纳尔多是吧， 先是罗纳尔多， 小罗纳尔多， 小罗罗纳尔迪尼奥、 嗯、 小小罗是 C 罗 啊， 天哪， 旧的歌曲，动人的旋律，勾起心中的回忆。繁华的夜色，跳动着孤单的心，等待爱出现在这独角的电影。一点心碎，掉落在黑夜，爱的余味还那么强烈。时光无悔，画面被倒退，想与你孤独在最后一杯。Oh baby, dance with me。 赛克与我共舞。好了，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曾经也是熬过多少的夜，跟足球运动员他们在场上舞蹈，你在心里边是吧，跟着一起跳舞。 这边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哈，作为上海人看到这边有90年代的足球之夜没有之一，那时候的开场是范大将军的鱼跃冲顶。 嗨，你这我第一反应 范志毅吗？ 范志毅，我第一反应范大将军。 范大将军 是那个谁，那个叫范佩西、uh-huh. Robin Van Persie， 然后当时也是在阿森纳待过，后来去曼联，然后去哪儿踢，然后有一年是那个欧洲杯世界杯的时候，然后鱼跃冲顶嘛、他也是一个长传后场调过来，在禁区之内，然后就整个人飞起来鱼跃头球冲顶破门、 这是个专业术语、啊、 对对对、这当然了是在咱们的范大将军之后，然后才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外号，算是后辈哈、来这边还有继续看到其他朋友们的留言，说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然后郎平以教练的身份带队拿到冠军，最后的决赛也是非常的难忘哈、然后那一届的好几个姑娘，惠若琪啊、朱婷啊、张常宁啊，都非常的印象深刻。惠若琪现在其实也经常还会出现在媒体前面前哈。 这边还看到 Bussy Patty 给我们解释哈，肥罗就是大罗，提到肥罗的话他确实后来胖了， 他胖的不像样啊，然后 但是他那时候小兔牙真的很可爱， 没错，大豁牙子，但谁能想到在前场那么的灵动哈。这个我们就看到跟这个一个胖子同学在这边留言说，为国争光的所有运动员，包括那些没有拿到奖牌的，也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所有运动员那是必须的， 是 对。 所以他们、得冠军的时候，他们哭的那个心酸的感觉，我们能感同身受。你又能想象到无数的日日夜夜里，他们成天成天的在训练， 是的， 就为了提高那么0.001秒的成绩，可能 就好像每天我们都在做节目，突然有一天这个节目得了一个、这个收听率上涨了 300%， 一分啊。一就够了，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在哭泣啊。对，然后这边还有继续，素华刚才王蒙提到了嘛、那一届的时候真的也是印象深刻，短道速滑从王蒙其实也是代表着中国在冬奥项目的一个崛起，在冬季项目的一个崛起、 是 在之后其实当年咱的那个冰壶也不错。在之后王蒙你再看现在都已经成教练了。时间飞逝哈， 是山外有山还提到说乒乓球选手马龙，这位大将已经在乒乓球叱咤风云多年，而且始终保持一流的水准。我记得小时候看这种体育赛事的时候，每次看到什么世界杯啊什么的，我妈妈就会跟我说，中国人会看两个，一个是乒乓球、一个是梦之队跳水，是必看的两个项目， 是 因为永远会拿冠军。 对，所以是看运动，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大家的心情跟心态就是我最喜欢要赢的那一队。咱们自己的这种肯定是要支持一下自己国家队，我觉得这每一个项目都会支持，只不过就看赢的那一下特痛快。 对， 然后剩下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到其他比赛的时候，你发现哪一届这球队表现不错的球迷会疯涨。当年喜欢曼联的不就是吗？当年喜欢这个红牛什么红牛队、这个公牛队的是因为乔丹、然后喜欢湖人的因为科比、因为奥尼尔，当年都是冠军之师啊。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魏晨，白日梦想。 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休息，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情，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做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注定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变身成寂寞，别怕被看清，征服最壮丽的风景，人少的才是年轻，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 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陈白日梦想家，很多时候我们在赛场上最终取得的结果，不管是奖牌是冠军，都是大家一直怀揣着这样的一个梦想。 嗯， 刚开始哪怕显得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一路自己拼搏过来的哈。单个的运动员，整个的球队都是，因为我们也见过有太多的这些球队都是从底级联赛一点一点一路打拼上来，最终拿得冠军。这个一种奋斗的精神是能激励很多人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球员曾经真的是生活过得很不如意， 嗯， 都是油漆工啊，这个工那个工的，到最后踢入顶级联赛，最终拿到冠军的那一刻，回顾他们一生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体育精神啊， 嗯， 到底是什么。来，回来我们继续看到很多其他朋友提到的留言，一些运动员跟赛事。 我看到这边的留言可以用来总结刚才你的段话，说我是个体育迷，竞技体育的魅力永远就是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是的， 所以我们守着这个足球赛一场看，你不看到最后的点球，你都不知道谁会赢。 我绝对是的，到最后突然一大翻盘的有很多这样的比赛， 是 太让人受不了的。包括刚才我看说提那个伊斯坦布尔之夜，看了一眼，也是大反转吧。对，然后这个有些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在赛场上一方踢的实在不行的时候，我们也能判断出来这局翻盘是不可能的， 实在是不行， 也就算了。 这边用户0800说，当年跳水女皇高敏，还有红果就说跳水运动员郭晶晶、伏明霞、田亮。 哎呦，真的是现在都带着孩子上综艺，孩子都长大了。 是， 还有朋友提到奥古梅开二度，提到说枪迷一枚，有亨利伯格坎普的亲签。 What？你是怎么得到的？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给的是就那个两个阿森纳的球员哈，求一张照片好不好？求一张图片分享一下，能不能改天让我上手摸一摸？我也要求不多，摸摸就行啊。然后还有朋友这边 提到长跑，王军霞最后冲刺的一瞬间， 来来来 啊，这是0800的留言。 是， 对， 洛凡一晨还提到了这边说。佩佩现在大家都不年轻了，佩佩不动手了。这是皇家马德里的曾经的中后卫，人称防弹武僧，哎，是，反正就是武僧，经常动手动脚的跟人家啊，可狠了。苏雅也不动口了，苏雅现在好像能到马竞那边赢个奖杯都哭着啊，也是被在巴萨那边抛弃的一人。大家都老了，是我们看看球，我们自己也长大也老了，但是曾经这些美妙的回忆跟印象，永远都其实烙印在我们的脑海跟人生当中啊。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何洁，1 2 3 4 5，加油。 如果我真正才走过榕树，会不会变成小蘑菇？摔了跤，你别哭，我帮你拍一拍尘土。谁说痛会阻挡脚步？我听说掉落在眼里的沙，最后就长出了珍珠。每一个在心里种下的梦，最后都会长成大树。1 2 3 4 5，有时辛苦却当作幸福，我陪你别认输。1 2 3 4 5，一颗珍珠也可以跳舞，做微笑的信徒。浪花都在打一些，飞得再高一点，尝试着会不会好一点。不要你记住，不管在任何时候，有梦在为你加油。拉牵我的手，走过的每个路口，有我在为你加油。也可以跳舞，做微笑的星座，让快

睡眠，城市世界各地的晚餐，因为醒来就在下午一点半，拒绝了所有的挽留，就算你流下眼泪也没有用啊，一路珍藏所有的爱，还带回各种奇怪的礼物，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白天看起来不太明显，当整个世界在夜色下变得昏暗，你还想要谁的陪伴， 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 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凌晨两点还为你营业，如果你看上了那件东西没钱买，也可以拿你的愿望交换，我想要开一个卖好多奇怪东西的店，白天看起来不太明显，当整个世界在夜夜色下变得昏暗，你想要要谁的陪伴， 放词了，我觉得这有点朋克， 很朋克啊！好，这边我们回来以后继续带着朋克的心情来看看各位朋克的留言。 这个非常朋克的朋友来自 December， 他说：“你看到这个留言了吗？九七年的荆州中医之战，我翘课回家看球啊，路上碰到了骑自行车回家的班主任，他没说我，我想他应该也是翘班。 大家对 惺惺相惜啊！ 对对对对，体育运动这一份热爱，对，然后这个把大家的心紧密的连接到了一起。”我怎么想到的全都是什么《夏洛特烦恼》里边的画面？ 不怪不怪， 王老师的车还压了一块砖，把晃了两下就骑走了。心里想，这孩子干嘛去啊？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顶人下的那个齐达内，其实还你不说我还真是忘记了，我就光记得这名字了。哦，但是很多人替我们记着呀。说兰帕德说了啊，喜欢顶人的齐达内，推人的赵青龙。拍足球的马拉多纳，忧郁王子罗伯特巴乔， 哎，没错，咬人的那几个咱们再算进去，什么伊万诺维奇啊，什么这个苏牙之类的哈。 但是还有点三观不太正啊。 哎，这个之前，有好多朋友特别喜欢齐达内的，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好像喜欢齐达内的，我认知特别多， 好像是。 但除了那些喜欢什么梅罗跟贝克汉姆那种长得帅的颜值的，齐达内的那脑瓜顶儿是吧？不值得太通为了颜值喜欢，但是这大师的各种回旋之类的传球， 技术。 有人起名女生真的就是英文名好多，你叫什么呀？我叫子弟丹影。我说你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啊？ 因为 我喜欢齐达内，也是。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咱们的师妹，但是英国的人，然后他的名字一直叫就是饶子丹。我说 饶子丹， 如果他今天听节目的话啊，他可能会听到提到他的名字。这个也是一直做着跟足球相关的工作，是个绝对的球迷。子丹，子丹，后来一看，好，齐达内吗？ 齐达内， 子丹吗？ 那我以后叫 Spice Girl 了，我 直接变中文了，斯派西沟什么之类的，挺好啊。 You're a good soldier, choosing your battle. Pick yourself up and dust yourself off and back in the saddle. You're on the front line, everyone's watching. You know it's serious, we're getting closer, this isn't over. The pressure's on, you feel it, but you got it all, believe it. When you fold it up, oh, oh, and if you fold it up, eh, eh, Samina, mina, sangalewa, cause this is Afric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ng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Hesitation. Today for Afric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anawa, ah, ah.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this time for Africa. I'm well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1 A to Z. My sister's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from east to west. My city, waka, waka, my eh, eh, waka, waka, my eh, eh. 球嫂大家都比较熟悉， 都呼唤皮克的名字哈， 没错。 你别说，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里面他这个不同于那种美国人的发音，就 This is Africa, This is Africa, 就像那个、 哎、我怎么又说出了那哪儿的口音 张柏芝唱那个、我要控制我自己，就是一定要唱的不一样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哎呦多了一层魅力， 没错、夏奇拉的声音还是带着很强的这一种拉丁的风味的， 是 对。然后自己在唱很多歌的时候，尤其是他特别爱用把自己能感觉到口腔后面竖起来、就那种类似于半美声的唱法，就会有一种更强的戏剧感哈。对 ，Shakira 也会经常看到之前在皮克比赛的现场，然后带着孩子一起来加油助力的。当然，在所有的这些所谓的球嫂当中，她可能是最闪亮的。毕竟来说，她也是一个知名的歌手， 没错， 有很多的目光都会聚集在她的身上哈。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很多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大表哥提到说篮球就是乔老爷子最后一投乔丹哈、然后以及2001年的艾弗森带着21处伤一人对决湖人队。 哇、 艾弗森其实也是很多人一直以来去非常崇拜的一位运动员、甚至在最后他退役多少年了，我们再看到之前波兹马龙 Post Malone、他第一首最火的歌就是写的叫做 White Everson， 他是白人当中的什么这个艾弗森、对，然后写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很多运动员给影响了一辈人之后，他们肯定在自己的音乐或者其他工作当中也会用他们这些影响有代入感哈。 因为确实那个比赛听起来就很悲壮哈、让人印象很深刻。 没错， 这边看到时光雕刻说了，说我喜欢看乒乓球比赛，我也知道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打比赛的时候，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肯定会赢，但我看的也紧张，尤其是比分很接近的情况下，我手都握着出汗了。我这个就是觉得。是出于对那个冠军我一定要把它拿下那种压力， 对， 嗯， 就其实这个球我觉得就是咱们一般来说都很稳了，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去看别的比就不光只看一场比如乒乓球之类的，他肯定看别的比赛， 嗯， 我们都知道其他的比赛再强的队都有可能被推下神坛， 是 对，这场比赛都不一定是稳赢的，这也是有些时候就像之前是不是宋彦军说的，比赛你不到最后你永远不知道结果， 嗯， 这是一个看点啊，所以我们都会受到这个影响，会想哎我们千万别出岔，千万别出点其他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哈。 嗯， 哎呦，我刚才来 我还看到费劲留言，我不知道王伟有没有找到这首歌哈、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中国女排3-0比分战胜阿根廷女排、结束了这次令人心碎的奥运征程，赛后现场 DJ 向即将离任的郎平教练表示感谢，并贴心地播放了女排的队歌阳光总在风雨后、在许美静柔美而坚强的歌声当中，郎平教练和女排姑娘们逐一拥抱告别，怎么说呢，哎，给我感动的呀，我当时就觉得许美静的歌可真好听， 真是就是在相应的一些情绪之下，在场景之下、那这些音乐肯定是最恰如其分的， 是 抱歉没有啊那个今天我没有那么的感动目前也没听说我们这充满欢乐的、今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精彩时刻，展望一下在未来的冬奥会，我们先不放告别的歌曲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严仁中追风吧，我们一起也追随着所有的体育的风潮看向未来哈。 手机上那些繁星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忍住飞机自由化轨迹全吸引我的注意，一 家路上一句，定让你再次负气。开始吹风细细，愉快小脚印充满整个草地。开始吹风像秘密，一靠近就闪避，擦肩而过想起，请转移小回忆，永远猜不透表情。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穿行，沿途的风景都许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交错光影，把最美悄悄印在心底。追着风，追着风，和你一起旅行，满天的星光都送给你。追着风，追着风，我们并肩前进，最美是共同走的路径。 被大家提及了，尤赛因·博尔特。 嗯哼， 博尔特当年真的就是非人类一般的表现，对吧？天神级别。在之后呢，其实也有过关于他的一些传言，为什么他能有这样的突破跟极限，是不是借助了其他的一些帮助？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聊。但是在之后，这一位运动员其实他内心一直怀揣着一个梦想，就是我要踢球啊。想要踢足球，曾经也是真的去别的球队试训过，然后去了以后人家就直接把他拒绝了。但是在澳大利亚那边有一支球队还是挺聪明的，然后他就把尤塞因·博尔特签下来了。那很多曾经田径的比赛的运动迷就开始把目光全都转向这一支球队，大家都期待着博尔特有这表现。博尔特确实也进球了，确实进过球，但是在之后呢也没签长的合同约。但是之前训练过试训过的球队好像对博尔特都说速度是真快， 下 肢又快，但是呢真的，但是踢球吧不光靠冲刺啊，也不是说多一个人 场上就拉扯防守队员，什么拉空间，不至你还是得有更强的一种团队配合意识。对，不同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种战术意识是不一样的，不太行。 对，这边还提到了说乒乓球大满贯王楠呀，说了那么多乒乓球国手哈，确实没有说到王楠。 没错， 他退役之后继续在给中国的乒乓球做贡献，还看到他指导自己的小女儿练球，那也是相当眼力。 真是，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短视频，就小女孩五六岁的在那儿打乒乓球，教练说快接球接球，在那一边哭一边接球 啊。 我觉得其实都挺不容易的，从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 可不是嘛，你看那个谁哭的乱七八糟的，那个 一边哭一边在坚持， 对，边哭着边打， 又很可怜又很萌， 这怎么办？是不是啊？来继续听到了，这是一首新歌，有新歌叫做 Pretty，来自于 Astrid S 跟 Dagny 的合作 Check it out。 Get us back to where we started, but it's half hearted. Fight until the morning, little bit left and a little bit over. Pushing you away when you're pulling me closer to you. Days are feeling longer and I really hate that I'm starting to wonder if it's really worth holding on any longer to you. But when you're sleeping, 讲的也是在两个人的感情当中肯定也会遇到一些挫折，然后两个人曾经许下的诺言就是我们就算遇到困难的事情，我们要咬牙坚持把我们的这一份感情延续下去。那很多时候阳光总在风雨后传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所有的体育赛事，如果我们只看一场比赛，中间遇到的这些挫折，球队遇到的一些小的波折，中场哪怕休息的时候经过调整，下半场也会出现不一样的风采跟翻盘。而且在所有的这些运动员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那他们一定经历过太多的伤痛折磨，甚至是转型，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这一种印象。但是人们记住的会是他们最后阳光晒出的那一刻，最精彩的那一刻哈。好，今天我们跟各位聊了这么多这个运动员跟精彩的赛事的回忆，其实就好像带我们坐上了时光机回到过去。有很多精彩的名字，有些也许印象已经不那么清晰了，但是没有关系，曾经有人记得过他们，有人记得这一份辉煌就 OK 了，他们精神在延续哈。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最后这一首歌曲多利帕跟 Calvin Harris 的合作，好久没听过了，但是曾经英国的前锋哈里凯恩提到说自己在进行足球训练的时候最爱听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如果各位今天有什么比赛球赛运动之类的，可以拿这首歌提提气好吧。好了，永恒的魅力，接下来你将听到，我是王威， 我是千纯， 跟各位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Cause I'm lost in the way you move, the way you feel. One kiss is all it takes,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Possibilities,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